尼泊尔的拉托科贝尔报刊载了来访我国的该报社总编辑阿索克普拉沙德苏贝迪写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文章指出，朝鲜是一个珍藏在人类心中、使人梦寐以求访问的国家。它一直给美帝国主义者以失败和恐怖，在访朝期间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有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所以朝鲜拥有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大部队，也有飞跃前进的金日朝鲜。由于拥戴了金正恩同志，朝鲜的未来是更加辉煌灿烂的。报纸还登出了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阅兵式及平壤市群众游行照片和介绍腾飞向上的我国的图片。尼泊尔杂志《阿格尼佐拉》10月1期和亚洲新闻等网站也登载了这篇文章。